人生人死住生前。供稿人卢水库。2012年中秋节后，我们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看望因缘生老师。老师带我们去来佛寺参拜肉身菩萨，结果在寺院遇到了南阳油田的两位居士，洛阳的一位居士，驻马店的两位居士，江苏一位居士和陕西的一位居士。当时寺院还没有出名，很少有人过去。印智法师说，大家从好几个地方聚在来佛寺，也不知是多少生多少劫的缘分，所以我提议大家在一起打个佛七好不好？大家一致赞成。有一天晚饭前，老和尚在劈一个树根，我们一群人围着老和尚，请老和尚开示。便是因缘生老师在《海会圣贤》里面写到的那段。我看到老和尚手被擦破了，就蹲下身子对老和尚说，您不要再劈了，手都流血了。老和尚抬起手来看了看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，不就一点血吗？你怕啥呢？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印山师父来请老和尚吃饭，老和尚说，先放那凉一凉，我把它劈开再去吃。印山师父抢过老和尚手中的工具，说，师父你去吃，我来劈。说着就把斧头砍在树根上，用锤子砸斧头。老和尚说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别把斧头砸坏了。话刚说完，斧头柄真被砸断了。老和尚一点儿也没有埋怨印栓师傅，站起身来，笑着招呼我们说，走，咱们吃饭去吧。佛期圆满后，我们一家三口并没有马上离开，打算在寺院住上一段时间。不料这一住，让我们有幸见证了闲宫老和尚最后的100天。我儿子那年5岁，非常顽皮。我们去念佛的时候，老和尚就在疗房里一边穿薏米珠子，一边替我们照看孩子。经常是老和尚好容易穿起了一串，却被小孩一把抓到地上，滚得满地都是。老和尚也丝毫不动气，一颗颗捡起来重新再穿。在老和尚往生前不久，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。印智师父看到后就说，那不碍事，劝他老不要挪了。老和尚不听，印智法师只好喊大家一起去挪。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。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们当时不解，认为老和尚尽做些无用功。老和尚往生后，当我们把他老的法体抬往塔院之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老和尚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呀。老和尚往生前的4-5天，我去塔院请老和尚吃午饭，看到他正把院墙边的一堆断砖一块块搬到自己的塔边， 并且整齐地摆放起来。老和尚看到我，就对我说：“快帮我把砖头搬来摆好。”我们两人在搬砖的过程中，印智师父派人来过好几次，请他老人家吃饭，老人家都没答应。我当时还在想，老和尚原不是这样的倔脾气，这几天怎么这么拗性呢？等老和尚往生后，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。这时，大家才顿时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。原来，他老人家不愿浪费，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，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。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傍晚，我们几个居士和印智法师一起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《大经解演义》的光碟，听到老和尚在自己的疗房里敲着引磬念佛。往常这个时候，他老人家倒是也在疗房上香、拜佛、敲引磬念佛，但是时间都很短，而那天敲的时间却远远超过往常好几倍的时间。我还对旁边的吴居士说：“老和尚今天怎么一直在敲引磬念佛呀？是不是有些异常啊？”吴居士也说：“是啊，不过还是都没怎么放在心上。”晚上吃完饭后，老和尚和平常一样，很早就休息了。第二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，寺院常住的一位老菩萨起床上厕所，看到老和尚疗房的电灯已经在亮着了。等我们做完早课，去叫老和尚吃饭的时候，发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，所有衣物都整理得井井有条。而老和尚平时是绝对不睡懒觉，衣物也是从不叠的。印栓师叫了多声，不见老和尚应声。待到近前去看的时候，才发现老和尚已经往生了。因为老和尚的便壶已经拎到了厕所，故而可以断定老和尚应该是在起床做完早课之后又躺回床上的。我一定要以老和尚为榜样，把生死大事握在掌中，定在生前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2012年冬月16日，卢居士一家三口到我家去。我问起老和尚的身体，卢居士说，前几天太冷，老和尚有点腰疼。我拿了一个随身酒和两盒艾灸条，让卢居士回寺院时带给老和尚用。卢居士临走时问我什么时候去看老和尚，我随口说，这两盒艾灸条差不多1天用一根，能用20天吧，等用完的时候我就去看老和尚了。腊月初6凌晨，我再起床，卢居士打电话给我说，老师你过来吧，老和尚走了。这让我始料未及，正准备去看望他老人家呢。我还以为是卢居士没把话说好，便仍抱有希望地问了一句，你说老和尚上哪儿走了？卢居士说，老和尚 往生走了。我顿时一跃而起，以拳捶胸，泪如泉涌。《论语里仁篇》第21章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夫子提醒我们，对于自己父母的年龄，做子女的不能不知道。因为人生苦短，子女成人自立之后，父母也逐渐衰老，尽孝时日已然无多。之所以知之而喜，是喜在双亲高寿，子女有可承欢膝下；之所以知之而惧，是惧在父母年岁越高，在世之日越少，深惧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不测之忧。故而奉事双亲，须更加谨慎，莫学再道惭愧。亲近三江五湖水，难洗今日满面羞。卢居士为人厚道，莫学坚信其言，诚实无虚。如其所说，贤公往生前几日的种种非常举动，足证老人家已是预知归期了。南阳六方佛堂的燕成本老居士曾经对贤公说起：您老往生时候，我们去给您助念。老和尚说：要人助念，那是不相信佛，他走不了。我到时候不用人助念，我自己就走了。可见老人家早已是成竹在胸，生死自在了。罗念安状元醒世诗一首，今赋于此：宽信宽怀过几年，人生人死住生前。随高随低随时过，或短或长莫怨迁。家富家贫休叹息，自无自有总由天。平生衣食随缘好，才得清闲便是仙。